终点的我，笑里有雨滴。我甘愿成全了你珍藏的往昔，只想你找回让你想你的热情，然后就拖着自己到山中隐居，你却在终点等我，住进你心里。 这首歌叫做《你在终点等我》，清凉中带着慵懒洒脱不屑一顾的声音，冷艳中带着淡漠高贵可爱的个性。王菲好像与世隔绝又共融共生，也从因为喜欢某种音乐而变成了这种音乐的纯声筒，而是博采众长为她所用。王菲金曲无数，获奖无数，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。她不只是偶像歌手，她是真正的女神。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天能够继续的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，继续来听到真正的歌神张学友的这首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。 最美的邂逅，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，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，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，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，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，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，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，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，让你走，为何让你看不透？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恨上一生跟你走，就算。

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这个时代有很多我们喜欢和不那么喜欢的地方，比方说在众多的时代，定理安全感的缺失是最普遍的，这或许有时代的问题，但更多还是我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方式，是因为想要的太多，能力不够，还是寄希望于别人总是患得患失？道理都懂，但是很难说服和改变自己，所以就顺手推给了当下的时代，也让更加怀念曾经过往的那些轻狂岁月。来听张信哲《轻狂岁月》。 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。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。啊回忆，不回眸。